就不在。栀子花白花瓣落在我蓝色百褶裙上，

this little mind game. Check me out, baby, I'm sweet like a saint. Used to mack on all the girls I remember, trying too hard to be a love crusader. Let me tell you now how I'm gonna love you till the end of time, 'cause my heart will stay true. 黄大炜，很久不见这个声音，听听看这一首歌，来自黄大炜，叫做《同进同出》。 等待的人不一定会输，一见钟情未必麻木，如果拒绝拥抱，试不出彼此温度，寂寞种子容易被散布。不相信就得不到幸福，各种滋味好好体会，又甜又苦。没字典，没地图，凭直觉找得到路，听心跳多几处告诉你，人在何处？当然，爱情不等于全部，别害怕给自己祝福。想要有个人，哦，同进同出，生命曲线起起伏伏。当然，爱情会带来痛苦，却希望能有人呵护。同进同出，换个角度，没有理由舍不得甩掉孤独。每个人抓得住，谱一段最美丽的幸福，就这样心满意足。明天的事何必在乎？没指点，没地图，凭直觉找得到路。我记住告诉你，哦，人在何处？当然爱情